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不更的野草，当梦醒了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是煎熬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著名主持人汪涵， 面对困难无非三点：第一，度过了这个困难，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；你面对困难，你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；你绕过困难，你有了绕过困难的狡猾。多好！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？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？ 知名导演陈凯歌， 我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当成第一部电影来拍，谦虚谨慎，向年轻人学习，向观众学习，同时内心又要骄傲。骄傲不是自傲，骄傲的含义是骄傲可以推得动自己，向较为理想的方向推动。骄傲是可以对自己有要求，骄傲可以不看清自己。 著名歌手莫文蔚， 每个人应该偶尔呢要跳出去 就是离开自己的岗位，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要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，面对陌生的地方啊，人啊，只能透过这样子才可以重新认识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毅，一起来关注本期资讯。近日，新东方公布了2018年第四季度报和年报，其第四季度完成营收7.0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44.1%，净利润6508万美元，同比增长17.4%，毛利率57.28%，净利率9.28%。从新东方股权结构来看，俞敏洪持有13.5%为第一大股东，润盈集团持有12%为第三大股东。今日，前乐视网总经理梁军微博称，时隔2年再次有机会去参观 FF， 并与贾跃亭会面。他表示不后悔在乐视的6年，称从乐视和贾跃亭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并祝愿 FF 能成功，贾跃亭能够东山再起。梁军微博信息显示，其现为新世嘉科技 CEO。近日，小米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将对小米应用商店全面清查，并下架金融类应用，已决定不再收录新增的 P2P 理财类应用，并保留所有 P2P 产品 APP 的开发者联系信息和营业执照副本信息，当用户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支持，即配合公安机关工商执法所需。以上就是本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变得很稀薄，忙着霓虹开出荒漠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深太多爱未曾我触摸，仍有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跌倒这睡梦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眉头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 Alone 这感觉我更痛。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但是太多爱未曾我触摸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跌倒这睡梦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眉头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 Alone 这感觉我更痛。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